为了爱情，你为了爱情，哦，你为了爱情，你为了爱情，哦。无谓太过计较，恋爱中告吹，开心可相对，伤心请归去，离合惯了面对，不顾心碎，潇洒。 灯光走色里，不管多心碎，无谓太过计较，恋爱中告吹。开心可相对，伤心请归去，离合惯了面对，不顾心碎，潇洒。灯光走色里，不管多心碎，无谓太过计较，恋爱中告吹。